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下嚟嘅节目系卡通片《爆裂战队》，蹦招蹦招蹦招蹦。 有黑暗嘅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和海每日都会在基地那里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他们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 火练功不要偷懒啊。 唉，风大哥，呢啲嘢我早学晒啦，仲练嚟做乜鬼嘢喎。 火大哥就讲得啱啦。 係囉，底子打得唔好，你仲点可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啊。 风大哥今次又有佢嘅道理喎。 今次我哋要练成新绝招，摁牙摁牙，招招哔哔响。你唔练好功又点可以出招啊。 即係我费时睬你哋啊，出新招喎，咩摁牙摁牙，招招哔哔响啊。啲怪兽一出嚟，我就係用嘿嘿嘿嘿嘿小心小心拳啊，都打到佢飞起啦。 海， 我叫火喎、 啊。我咪叫你啊，海。 咩事啊，风大哥。 我哋今日有新成员加入。 欸，喺边啊？ 我喺你后面。Hello， 大家好。 你好，他是爆裂战队的新成员吉川自治。 Hello， 我是吉川自治。 Hello， 我负责你们的武器部分。 喂，你这人把声这么奸的，摆明他是怪兽那边派过来的。 火， 我不准你这样讲我们的新朋友啊。我希望你们和洽蒙古。 我都是为了地球的和平才加入你们的啫、啊、我没想过你们误会我咯。 喊都奸过人，你们醒下啦。 有怪兽啊，我们出击了。 好啊。 喂，这么快给他出击啊。 我想不是挺好的。 哎呀，好啦。 不紧要，既然火力咁唔相信吉川嘛。 咁点啊， 吉川，我就俾个机会你证明俾佢睇。 係。 啊， 你唔使出击咯。 我唔使出击。 爆裂战队出发。爆裂战队出发。 点解冇主题曲嘅喂。 我唔会俾啲外人享受我哋主题曲带俾听众嘅奔放嘅。 风大哥。我有啊。 唔该晒。 嗨，好，爆裂战队出发。 激死人啊。 战队合体。 怪兽，你受死啦！ 风大哥，系甜过汽水嘅甜爷爷怪啊！ 好挑战！ 好啦，爆裂照妖镜。 嘿，我系唔会怕你啊！冷冰。好甜啊，黏住咗啊！冷冰就系唔俾你甩。 吉川。快啲出招啦！ 系，咦，弊啦，唔喐得添。 吉川，你都俾人黐住。 Sorry 啊，我哋不如投降啦。 风大哥，原来佢真系怪兽嗰边啲人嚟噶。 你系边个？讲。 我就系千面女。 千面女？ 你系男人嚟咩？ 我冇分男女噶。 唔好讲住，我哋帮你埋单啦。甜个汽水绿茶泡， 屈我，对唔住啊，我哋怪错咗你啊， 死啦！ 叫你啊，嗨！ 咩事啊，风大哥？ 我哋今日有新成员加入。 哎，喺边啊？ 我喺你后面。Hello， 大家好。 佢系爆裂战队嘅新成员吉川自治。 Hello， 我系吉川自治。 Hello， 我负责你哋嘅武器部分。 爆裂刀疤声。 火！ 哎呀！火啊！ 你做乜嘢啊？ 救你哋一命仲嘈喧巴闭， 火！ 唉，我练功啦。 你自己咁 咩啊？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接下来的是音乐节目劲波罗曲。 欢迎大家收看每逢星期四晚都会出现的劲波罗曲的。今天我们请到上来五湖四海的嘉宾是非常有来头的，叶文是 Alan， 有来自台湾的183级，仲有嚟自美国嘅 Jessica 詹凡，仲有嚟自旺角嘅阮文安 Tommy 仔啊，系啊，事不宜迟啦，叶文，不如即刻咧请嚟自美国嘅 Jessica 詹凡咧为我哋唱歌先啦，好嘛？好啊 ，Alan。唱完啦，唔够时间，唔够时间。同 Jessica 先生讲两句先。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ong Kong, Jessica? It's really nice. 唔讲咁多啦 ，Jessica， 唔系唔讲咁多啦 ，Simpson 嚟啦，睇下嗰边咧已经准备好啦，为我哋劲歌热舞嘅阮文安 Tommy 仔。好啦，同 Tommy 讲两句先好唔好 ？Alan， 好啊，尔文 ，Tommy， 点 啊 ，Seventeen， 介绍下呢首最新嘅派台歌，夸张啲咁多先啦，好嘛 ，Tommy， 呢首歌咧系我同监制咧， 广告翻嚟咧有大家期待已久嘅一八三级，知唔知 ？Alan， 好唔好啊？好啊，尔文。 跟住落嚟嘅系音乐节目《劲波罗曲》。 急到爆啊！哇，咁快咧就翻翻嚟劲波罗曲呢一度啦！大家等紧边个？一八三级。 下雨天，一个人站在对街，仿佛在等着谁。天边的痴痴不出现，为你撑起一把伞，看你有。 快点啦，快点啦，唔该晒。我知道咧，佢哋都好忙噶，嚟到香港宣传咧，都特登嚟到劲波罗曲呢一度噶，尔文系啊，好开心啊 ，Alan。好啦，同佢哋倾下偈先啦，好嘛？有什么可以同香港的歌迷讲咧？有什么可香港的歌迷讲啊？一八三 club。好多谢一八三 club， 下个星期五湖四海有米奇老师，香港代表有黎明成同埋郭富明。好，讲唔切啦，已经讲唔切啦。好啦，因为已经撩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拜拜啦，移民，拜拜 ，Alan， 我哋一齐同你香港听翻大好歌，讲住啦，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妇女生之特约，妇女生 B。 欢迎大家收睇妇女新 B， 因为有另一个节目咧系叫闪电传真 A 嘅关系，所以我哋嘅节目咧就叫做妇女新 B 啦。你好，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邝佐， 而我咧就系你哋另一个节目主持人。我系好中意去旅行、行山同埋潜水，70岁仲老当益壮嘅沙翁啊！ 沙翁啊，今日系识饮识食星期三，我哋准备咗啲咩环节俾观众 咧？邝佐啊！今日咧识饮识食星期三咧，我哋为大家介绍一下时下咧好流行嘅冬甩热潮啊！如果你排唔到队买冬甩，咁又点样吓可以喺自己屋企嗰度 整咧？ 整咧！ 太翁你小心身体啊！冇错啦，另外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专业人士嚟介绍下时下流行嘅钻石噶。 冇错啦，冇错。咁啊，而家即刻交翻去嗰边睇下今日嘅好介绍咧。 好啊，唔该晒沙翁交俾我哋。今日识饮识食星期三，请嚟食家 Ken Ken 嚟同我哋讲下冬甩嘅热潮嘅，欢迎你 Ken Ken。 等我点啲头抽先。其实我叫勤日乾嘅，系啲朋友俾面，话我同阿涛涛咧就提名就叫我做 Ken Ken， 所以我先叫 Ken Ken。大家好 啊，是啦 ,Ken Ken 啊，近排嘅城中熱话呢就非冬甩莫属啦。Ken Ken， 你食过嗰一隻冬甩未呢？ 我有冇食过呢？其实都係在乎你嘅心嘅啫。你个心觉得有食过呢就有食过。你个心觉得冇食过就冇食过啦。 嗯，我明白啦。 是啦。 啊，我听到有啲情况呢直情係喺一啲公司里面平时如果有人辞职唔做通常呢都係买蛋挞嘅。但係而家似乎有转变嘅趋势呀，转咗做买冬甩喎。Ken Ken，你点睇呢个情况呢？ 几好啊，我觉得呢个情况。 吓、 仲有冇补充呢？天天 补充啊，或者点啲头抽会鲜味啲。 啊，咁如果我哋大家排唔到队去买嗰啲冬粒，天天系咪有办法教大家自己喺屋企整呢？ 方法好简单嘅啫，只要你买啲冇馅嘅冬粒翻嚟，然后搽啲你自己中意嘅果酱上去，咁就系冬粒嚟噶啦。 就系咁啊？ 系啊。我自己就鍾意点啲头抽嘅，嘩几鲜味啊，边度都食唔到啊。 好啦，今日啦唔該晒天天嘅啊，交返俾沙翁嗰一边先，佢有啲时款钻石想介绍返俾我哋喎。沙翁 係啊，咁我唔該晒邝佐啦，咁今日呢都几热下喎，夏日炎炎啊，好多时大家呢都会着住背心出街啊，咁有时条颈呢空溜溜咁样，我把声系咪唔同咗呢？冇错啦，因为呢其实我啱啱夠痰呢就走咗，其实我把声系咁样嘅。有啲钻石衬下冻下条颈其实都几好噶。今日咧好高兴，我哋请嚟日本嘅勤日先生帮我哋介绍一下而家最时款嘅钻石。欢迎你，勤日先生。 妈妈话：，阿拉蒂哦，我得先嚟哟。 系 系， 勤日先生，而家日本方面流行紧乜嘢嘅款式？ なんだよ、日本はですね、あなたをまた期待したいの。なんだべ、なみ、なみ、なめちゃいよ、たい、にかまたまま、ちゃ、かまちんじゃないよ。 はい、咁啊、勤日先生呢、話而家兴一啲靓嘅首饰咁样㗎。 はい。 係啦，咁啊、勤日先生，咁而家夏天啱戴边啲系列呢？ あのはまかちょちょん乾杯やまたきいなまきぴねえまたわたずねはよおいてあのさいこんばんは。 勤日先生呢就话原来夏天啱戴一啲好靓嘅首饰咁样嘅。 乾杯えねたましてのわたしないよ。 咁勤日先生话呢今日呢带咗一啲呢好新款嘅手链俾我哋睇下喎。 そっか。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 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ねえ、好啦，咁啊，今日咧，勤日先生好多谢晒你今日介绍咗咁多时款嘅钻石俾我哋，唔该晒你，勤日先生，空包啊，阿拉太哟，萨拉耶蒂呢， 系，空包啊。 好啦，今日咧，妇女身边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 多谢晒沙翁你今日访问我，多谢。 哦，勤日先生，原来你系知道中文点讲嘅，咁同我哋讲声拜拜啦，同我啲观众好冇？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帽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 香港观众，即刻开 show， 我得。 和光仔讲嘅，讲嘅讲嘅，连随令被遮盖。 好。